约伯传第十九章。约伯回答说，你们叫我的心悲伤，说话苦恼我要到何时？你们侮辱我已有十次之多，苛待我却不知羞愧。我若实在错了，错自有我承担。如果你们真要对我自夸，证明我的丑恶，你们应当知道，是天主虐待了我，是他用自己的罗网围困了我。我若高呼说残暴，但得不到答复；我大声呼冤，却没有正义。他拦住我的去路，使我不得过去，使黑暗笼罩着我的去路。他夺去了我的光荣，摘下了我头上的冠冕。他四面打击我，使我逝去，拔除我的希望，犹如拔树。他对我怒火如焚，拿我当作他的仇敌。你的军队一齐开来，修好道路攻击我，围着我的帐幕扎营。他使我的兄弟离弃我，使我的知己疏离我，邻人喊相视者都不见了，寄居我家的人都忘了我，我的婢女拿我当作外人，视我如一陌生人。我呼唤仆人，他不回答，我必须亲口央求他。我的气味使妻子憎厌，我的同胞视我作臭物，连孩子们也轻慢我。我一起来，他们就凌辱我，我的知交密友都憎恶我，我所爱的人也对我变了脸。我的骨头紧贴着皮，我很侥幸还保留牙床。我的朋友，你们可怜可怜我吧，因为天主的手打伤了我。你们为何如同天主一样逼迫我，吃了我的肉还不知足呢？唯愿我的话都记录下来，都刻在铜板上，用铁凿刻在铅板上，永远凿在磐石上。我确实知道为我伸冤者还活着，我的辩护人要在地上起立。我的皮肤虽由我身上脱落，但我仍要看见天主，要看见他站在我这一方。我亲眼要看见他，并非外人。我的五内因热爱而耗尽。如果你们说，我们怎能难为他，怎能在他身上寻到这事的根由？你们应当害怕刀剑，因为报复罪恶者是刀剑。如此你们知道，终有一个审判者。